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为了提升大家的健康意识啊，开拓健康的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那我们节目呢从8月1号开始到31号呢，由养生之道主办哈，我们举行了一个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的征集活动。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来听一听啊，就是习书礼老伴儿啊，他的这个跟糖尿病啊抗争的一个故事。 我老伴儿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已经13年了。以前呢血糖值啊还渐渐的在升高，随后到14点多。后来听了广播里讲的那个降糖耍，就和工作人员的小孩联系，通过医师的健康指导方案，就是燕麦营养代餐，从这个2018年的7月19号开始调理。我们这我老伴的血糖啊，血糖值从这个原先的这个反正比较高吧，14点多吧，调理以后啊，第一天就降到了12点多。后来通过这慢慢的这个，一共到现在就13天，血糖值啊，就晚餐后的血糖值已经降到了8.5。已经降到8.5了，这个以后呢，反正还要坚持这个继续的调理，到一直我们满意的时候为止吧。另外，这个通过这电台的讲解，我们使我们知道了这码事儿，要感谢这电台的这个讲解人员，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这比较满意的方法，调理的方法，以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另外也选择。感谢我们自己正确的选择这个方法。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习书礼老伴儿啊，关于跟糖尿病抗争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故事呢不限长短，但一定是自己的真实经历。一旦被征集，故事讲述者呢将任选一款由世卫联合赞助的1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那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别忘了在8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还有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那应该说通过这个故事啊，也确实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关于这个病例的话呢，应该说贺主任和张主任都非常熟悉了。 是我们说二型糖尿病大家都知道，现在一个是普遍人几乎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疾病的一个流行病。当然这最大的我觉得啊，一个公共病因就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这个改变。那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人里边，你如何一个是预防，因为我看到一个数字，就是说二型糖尿病的候选人，就是说已经在了这个糖前期，这个人有5亿人，就是这5亿人你如果管得好，你就是个健康人，你管不好就把你转到这个糖尿病这个人群。既然是生活方式，那如何休息，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如何管理自己这个饮食，就变成了重中之重。我们现代人不缺吃不缺喝，但是缺乏什么？ 营养均衡。你看在饮食在我们这个生理里边啊，它本来是一个维持这个生理功能的一个必须，但因为人有这个味蕾嘛，有这个欲望嘛，最后把这个饮食呢变成了一种欲望。哎，遇到好吃的我就海吃海喝，遇到不好吃的我就不想吃。另外现在社会竞争又很激烈，过度的紧张焦虑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我们都知道二型糖尿病是胰岛素的相对不足哈，就是说不是缺，而是说你的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下降了。而且有些人二型糖尿病这个血液里边的胰岛素这是高的，超过正常人，但是我们的细胞的活性下降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二型糖尿病这个条例里边，那个饮食条例呢是驾辕之马，五驾马车，老兵号应该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说如何在这一生中管好你的嘴，这一点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呢，哎，我们的营养学家就慢慢根据饮食这个糖尿病这个需要，就配置一些这个代餐食品。就是说，哎，不影响你的热量，不影响你的营养吸收，不影响维生素，不影响矿物质，最后能达到一个哎饮食调理。这个现在是一个国际的流行这个趋势。 嗯， 我要给大家叮咛的就是，糖尿病患者你在控制血糖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并发症的这个意外的发生啊。我们都知道，15年20年以后，微细血管的小血管的，我们说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也会出现。那另外一个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包括我们的肢体这些问题呢，包括我们的免疫问题呢，都会相继出现。我给大家要叮咛的就是，在饮食控制好血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并发症发生。 嗯， 就是我们讲的如何抗纤维化，如何抗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嗯，实际上作为糖尿病人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五驾马车必须要都做到。那么在五驾马车当中的驾辕之马可以说是吃，你其他都做到了，但是你吃做不到，依然你的血糖是控制不好的。所以呢，刚才呢这个张主任也提到了哈，我们吃一定要健康合理。那提到这个燕麦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燕麦呢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人呢都吃的啊，但是具体怎么去吃，怎么去配比，这应该说也是有技术性的。那么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另外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呢燕麦冲调粉，当然是这个人员有限，所以呢是先到先得。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病人的话，刚才我也听到了他的老伴呢最初的时候是达到14点多，而且已经都13年了，应该说是一个老糖友了，一般情况下呢并发症可能也已经产生了。 嗯，其实刚才张主任谈到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糖尿病病人的均衡饮食很重要。另外一点呢就是张主任谈到驾辕之马啊，张老师你也谈到了，就是这个饮食管理很重要。那么这个习先生的老伴儿呢，就是说13年的糖尿病啊，肯定会有这个血管的损伤，只不过就是说损伤的这个程度的轻与重，是不是自己有自觉症状，这个可能是有区分的啊。刚才张主任也谈到了，只要是我们从糖尿病人的后备军开始，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血管已经在受着损伤，所以呢这个时候把血糖控制达标非常重要。但是习先生的老伴呢这么多年他自己是用过很多办法的，包括糖尿病药物的治疗，包括中药的治疗，但是他血糖控制的一直不是很理想。但是在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注重到了张主任说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均衡的饮食。那么燕麦冲调粉里面呢，它不仅仅是有高纤维的食物，同时呢它里面还含有充足的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因为我们

说到这个燕麦啊，那应该说它是一个健康食品。那不仅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在吃，实际上有一些健康的人群呢也在吃燕麦哈。那具体到这个燕麦冲调粉，它怎么能够使人体的这个健康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呢？ 对于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大家对燕麦并不陌生。不管你去医院还是你去看一些书，都建议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去吃这个燕麦，因为它是一个高膳食纤维食品。那么膳食纤维它有延缓血糖这个吸收这个作用，还有一点呢，它虽然也是属于这个糖类食品，但是它是大分子这个糖，不被我们人体吸收，有这个饱腹感。那我们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燕麦代餐粉呢，大家在这个片花里边已经听到了，哎，有那么这个丰富的这个成分。那么这个成分为什么要是这些成分，多大的比例去配比，这个哎都是由这个营养这个专家通过大量的糖尿病人群去试食去调理，哎，配置这么一个代餐品。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的是，如果我们想用这个代餐粉来调理这个血糖，那怎么用呢？一定是这个饭前，它是这个粉状的嘛，你拿那个温水40多度50多度把它一冲，记住啊，不要像那个喝粥一样哗哗两口就把它给喝了，你用这个10到15分钟你把它给吃进去，这样呢就能在你吃饭以后就能延缓你的血糖进入你人体这个速度。因为我们二型糖尿病这个糖耐量它都是下降的，你看我们餐后血糖一下子就给上去了，是什么？因为我们那个胰岛素的调节能力已经不是健康人了，你调节不过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健康人他餐后他血糖也会升高，他最高不应该超过 8.8 到 9.0， 诶，他就最高是就在那了，而且两小时以后他就去这个正常了。但是对于二型糖尿病听众来说，你的耐受性没有那么高了，你分泌的胰岛素利用不了，所以记住一定是用10到15分钟把这个用了。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燕麦冲调粉里边它这个成分啊为什么要这么搭配。燕麦大家都知道，哎，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它能促进我们这个胃肠蠕动，哎，第一呢便于排便，另外呢它热量又低，从食品这个升糖指数来说，它属于这个低升糖指数这个食品，还有从药食同源来说，它也有利于调节我们这个血脂，能够降脂降糖，哎，这有些人是有这个体会的啊。那这个代餐粉里面这个大豆分离蛋白，它的蛋白质这个含量达到多少？它达到90%以上，而且里边所含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我们说氨基酸有20种，并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什么是必需氨基酸呢？就是我们人体需要，可是你人体自身不能够合成。我们人体有多少？有8种。诶，这个大豆分离蛋白里面它都含，而它这个营养丰富又不含这个胆固醇，它是这个植物蛋白中可以替代动物蛋白这个品种啊。这是这个大豆分离蛋白。除了这个燕麦，这个代餐粉里面还加了这个膳食纤维，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摄取足够的纤维，它可以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包括肿瘤、糖尿病以及其他疾病。你看我们看一个这个生活现象，在这个我们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把糖尿病叫富贵病，那时候高血脂也少，大肚子也少，肥胖的人也少，是因为什么？我们那时候食品都是凭粮票嘛，计划供应嘛，诶，我们每月白面其实是不多的，其他什么红薯啊、玉米啊、大豆啊，那时候国家都是限量供给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粗粮，粗粮里边大家都知道，诶，它更多的是这个膳食纤维， 因为现在代加工食品以后，我们精米白面多了，我们这个东西少了，所以在这个代餐粉里面就加了一些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你像这个乳清蛋白，就是说在各种蛋白质中，我们说乳清蛋白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它是比较高的。它含有人体必需的也是八种氨基酸，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足够的。荞麦，我就不用说了，这也大家也比较熟，大家经常有时去餐馆还能吃这个荞麦粉啊，还或者凉拌荞麦啊。你从它这个中药这个作用来说，它有止咳平喘，消毒抗炎，而且还有降血脂这个作用。那木糖醇干嘛呢？我们人体糖代谢的这个中间体啊，在体内缺少胰岛素影响代谢这个情况下，就是无需胰岛素促进，那木糖醇它也能透过细胞膜被我们这个组织吸收利用，促进这个肝糖原合成，供细胞以营养和能量，而且它也不会引起这个血糖这个升高，消除糖尿病人服用后的这个三多症状，它也是最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的营养性的这个食糖代替品。魔芋粉呢，我们都知道它能发挥膳食纤维对营养不平衡的调节作用，也可以防止这个便秘、降血脂、降血糖，而且还能达到减肥健美这个作用。你看有些人因为这里面膳食纤维也多，它营养也够，你看有些人吃吃他体重给下去了，他意想不到说，哎，我的肚子怎么给下去了，就是我们这个既没有耽误你的营养，哎，但是限制你大量这个脂的这个吸收，而且大量热量的这个吸收，哎，达到这个调节这个目的。时间的关系，其他成分我会在以后这个时间里跟大家再来分享。 对，那么市面上关于这个燕麦产品也挺多的啊，这个大家也可以买到，但是经这个张主任介绍呢，这个今天这个冲调粉的话并不是简单和单纯的一个只是燕麦产品，它里边还有添加了很多其他的食品，所以呢才有很好的作用啊。那么针对您个人是不是效果很好还要试一下，所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您可以免费来领取哈。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进行免费领取，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您来回答，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那么今天的问题由贺老师来提出。 那么我们作为糖尿病病人是不是对健康有非常不利的因素啊？这个呢是要做健康风险评估的。那么健康风险评估呢，就是在相关的医学检查的基础之上进行大数据的对比分析，对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及病变做出客观性的评价和前瞻性的预判。那么下面说法正确的是，一，制定健康管理方案时应该做健康风险评估，以帮助健康管理方案的精确制定。二，健康风险评估对身体有不利影响，最好别做。那么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是一还是二呢？请听众朋友来回答。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88864417和8886442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由养生之道节目组主办，市委联合协办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征集活动全面启动。征集的故事主要内容为